全新奇骏提醒您准确对时。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与你一起征服未知。 雄心壮志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午四点，我是古巨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淡如，来关注一组健康医疗资讯。国家发改委近日召开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座谈会，要求各级各类公立医院于九月底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同时全国将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重点提高诊疗、手术、康复、护理、中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和检验价格。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对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的78批产品进行抽检，其中10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12批产品不符合标准，不达标原因主要包括气体交换、压力差不符合规定以及过滤效率不达标。广州市人社局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广州市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待遇的通知。根据通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将提高到40万元，连续参保2年以上可再提高到45万元。广东第23届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昨天在中山大学启动。广州市今年初启动的五癌早期筛查目前已覆盖了7200多名社区居民，下半年筛查还将深入天河区，市民可到社区医院报名。近日，沈阳市又新增了3家可以省内异地结算的医院。日前，沈阳市接纳异地就医的医院数量已达到39家。从级别来看，3级特等医院3家，3级医院28家。山东省政府近日提出，将在山东的每个社区市至少设立一所市办3级甲等中医类医院。预计到2020年，山东省的中医类医院床位数将达到7.53万张。我国研究人员近日在艾滋病天然免疫研究领域获得新发现，他们发现了一种膜蛋白，可阻断艾滋病毒感染新的细胞，从而降低病毒的感染力。研究人员表示，这次最新结果揭示了艾滋病病毒的一个软肋，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了新策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长期出现腰背疼痛症状容易增加早亡风险。研究人员在对4000多名70岁以上老人进行调查后发现，患有腰背疼痛的老人比没有这一症状的老人早亡风险高出13%。虽然二者之间的具体机理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腰背疼痛是身体机能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信号。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一心编辑担任播报。更多消息欢迎您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来了解。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前报告，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1到8度；天津阴，23到12度；上海晴，22到13度；重庆晴转多云，27到14度；石家庄阵雨转多云，19到11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7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1到13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13度；武汉晴，23到12度；合肥晴，24到13度；南京晴，23到13度；杭州晴，23到11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04，天津179，上海13，重庆26，石家庄29，太原45，济南50，郑州35，武汉32，合肥37，南京31，杭州62。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为 闪耀，为梦而唱。1931欢聚传媒。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还好，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Nature Music 都会音乐，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I guess it's funnier from where you're standing.'Cause from over here I miss the joke. Clear the way for my crash landing. I've done it again. Another number for your notes. I'd be smiling if I wasn't so desperateBe patient if I had the time. I could stop and answer all of your questions as soon as I find out how I can move from the back of the line. I'll be your clown behind the glass. Go ahead and laugh, 'cause it's funYour favorite channel. My life's a circus, circus, round in circles, setting out tonight. I'd be less angry if it was my decision. And the money was just rolling in. If I had more than my 深情的歌都是用钢琴来做铺垫的。 Emily Sand 刚来这首 Clone， 彭佳慧回味。 想你 是苦情歌的代表人物，听他唱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标准，咬字、气息、节奏，所有的细节都像是刻画出来的。在上周的歌手节目当中，他戴上了爆炸头假发，唱起了 Whitney Houston 哈。可能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没有展现过这样的一面，但是呢他在唱 pop 的时候早就是以模仿 Whitney Houston 而著名了。王野，亲爱的， 这条长路我们走了多远，何时才能写一些，聊聊过去的那些，拥挤的嘈杂声音都沙哑，就让回忆都撑住，也许是孤独的，也许是幸福的。微信关系让我们在冒险，总是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把关系拉近些，拥挤的嘈杂声音都沙哑，就让眼泪都撑住，独立不容易的，依赖是习惯的。是习惯的，哦，亲爱。 强的防卫，怎么能不哭，怎么能忍住。哦，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再勉强的反胃，还不是一样的乏味，怎么能不哭，怎么能忍住继续走。 生活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环保新力量。 你知道吗？据说人不吃饭可以活20天，不喝水可以活7天，但是不呼吸却只能活大概5分钟。想要让我们每分每秒呼吸的空气清新起来，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哦。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我是小浩， 我是秦浩。 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邀您一起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行动起来。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Ten， 小球庄娟英七分难。 Number Nine， 容祖儿麻烦你。 麻烦你使我更熟。 Number Eight， 李玟十八。 走过爱。 Number 7， 穆慧媛，心里的人儿。 我的心里的人。 Number 6， 佳佳，还是想念。 回到最深的心，我还是想念你。 Number 5， 薛之谦，高尚。 我多高尚。 Number 4， 张志成，淤青。 半边黑，半边青。 Number 3， 梁宗伟张碧晨凉凉。 Number 2， 杨乃文如一。 如何像一阵风有去。 Number 1， 五月天任意门。 曾走过不是地板，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师傅，去东直门。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好嘞。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我要我的音乐。16:32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林志炫，花房姑娘。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吃着 我无法逃脱我的迷想，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方向。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时候会风很大，但是天很蓝，会飘着这个杨柳絮，导致我犯鼻炎哈。但是各种颜色的花开的也让人心花怒放，在这样的季节里走在蓝天下，我会在心里反复播放的就是这首《花房姑娘》，蔡明佑《我和我的勃拉姆斯》。 我有太多不懂的事，是我太不懂事，岂能捕捉回想三次，睡不着听布拉姆斯，摇篮曲是过时的方式，数羊也是黑暗中无助换个姿势，我的脑袋快爆炸，我都已经过了2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脸心坑坑巴巴，心事密密麻麻，抓不住啊，未来到底在哪、yeah、 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说嘛， 无意无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浓彩， 我天的本事，总是被说太老实，遇到问题要问 问老师，谁会不想念情书，搜寻生活中挫败念头若无其事，看不懂话也读不懂事，我的脑袋快爆炸， 我都已经过了1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年轻坑坑巴巴，心事密密麻麻、yeah、每次失恋都十分浮夸，却能听见影子孤单的对话，梦想抓不住啊，未来到底在哪、yeah、 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说我听得懂的大白话，彻彻底底醒来吧， 一无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 学习小提琴和钢琴的蔡明佑在这首歌当中也提到了德国的著名作曲家布拉姆斯，应该也是他从小学习的一位偶像吧。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纪念你的爱已经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是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的颁奖盛典系列活动今天已经正式开启了，当然又是要来投票的时间了哈。入围的歌手呢，今天我们要介绍到的是张杰，他入围了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内地最受欢迎歌手，出道已经十几年了，他也唱遍了无数梦想的舞台。那现在呢，如果你支持他，就来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是来自张杰的《我想》。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我们都习惯了同一个温度，你说这叫幸福，同时也忽略了一种残酷，我觉得好无助。我想，我想，我想一起越过所有困难和阻挡，而我们却不一样，虽然都有共同的理想。窗外有阳光，透过了一丝缝隙照亮了一点希望，而晚上的月亮让我们再次陷入了彷徨。你问为什么喜欢拍照记录，答案我却说不出，但如果我们走了不同方向，有照片让我回顾，回忆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和时而停顿的脚步，就这么停停顿顿，一步接一步，直到没有路。我想，我想，我想一起越过所有困难和阻挡，而我们却不一样，虽然都有共同理想。窗外有阳光，透过了一丝缝隙照亮了一点希望，而晚上的月亮让我们再次陷入了彷徨。如果每一个清晨在你的温度里苏醒，闭眼聆听有节奏的呼吸，哪怕只是一瞬间，哪怕只是一场梦。我想，我想，我想一起越过所有困难和阻挡，而我们却不一样，虽然都有共同的理想。窗外亮了一点希望，而晚上的月亮让我们再次陷入了彷徨。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 投票方式刚才没有告诉你哈，从现在开始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来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认准红色版本，或者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用行动来支持你喜爱的歌手。更多详情还可以登录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来了解。 If you don't love me, just say I'll never stay in your way. Nobody hurt me this way. Give me a reason to stay. Hey, hey. I wonder, wonder, wonder why. Why 16:5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王诗安 All Night， 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把音乐打开， DJ 专注的姿态，现在很自在，就让身体尽情摇摆，举起双手来，不协调也没关系，快点把偶像包袱全都抛弃，站起来，然后跳起来，眼睛闭起来，放空你的思维，别管谁厉害，这不是比赛，转一个圈快乐就存在，不用再期待。上来，在云端的海，去北京那个1970的年代，每个细胞都愉快，转个圈快乐就存在，不用再期待。 全世界为我寂静，这次只听我唱，我是陈梓彤。这首歌是我加盟环球音乐后的全新单曲 Don't Say， 现在开始不说爱，勇敢听爱。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聚焦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好音乐向世界发声。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一间房，两个人，每日三餐，一年四季，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他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古巨基，现在是下午5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 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 实现有一种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淡如，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音乐节目《跨界歌王》第二季将于本周六在北京卫视开播。首期节目中，姚晨、陈建斌、江山、任嘉伦和梁艺牧将作为首发歌手登台，而王珞丹则在之后的节目中以补位歌手身份亮相。此外，节目还请来了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京剧演员王佩瑜以及主持人黄子佼担任评委。韦礼安昨天推出了一首全新单曲《分享快乐》，他在这首歌里尝试了充满异域风情的森巴曲风，通过南美打击乐配器传递出与朋友相处时的轻松愉快。此外，2017韦礼安《放开那女孩》个人巡演已经进入到最后倒计时了，5月13号巡演首站将在广州举办，之后前往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双胞胎唱跳组合 By Two 今天发布了新歌《孟先生》的 MV， 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的全新专辑《爱又爱》当中。这张专辑不仅有《桃花旗袍》《爱又爱》和《孟先生》三首新歌，还精选了前七张专辑中的10首最受欢迎的作品。电影《喜欢你》近日发布了主题曲 MV， 歌曲名叫《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由韩寒和陈绮贞首度携手强强合作，细腻传达出了爱情中的甜蜜心事。周传雄《今宵酒醒何处》世界巡回演唱会即将于本周六登陆北京乐视体育生态中心。演唱会上，周传雄将唱足2.5个小时，为歌迷带来超过30首新老歌曲。此外，黄品源以及一位神秘嘉宾届时将登台助阵。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2017全国巡回演唱会即将于本月22号在大连正式起跑。巡演首站登陆大连后，接下来将于本月29号前往深圳，下个月20号登陆青岛。今天深圳站和青岛站先后开启售票。李佳薇《爱的风暴》全国巡演将于本月22号登陆北京 M 空间，这是李佳薇首次举办个人巡演，也是她去年推出新专辑《爱的风暴》后首次对这些作品进行现场演绎。Coldplay 酷玩乐团近日在台北连续举办2场演唱会，吸引了8万多人去到现场，其中也不乏知名艺人自掏腰包到场观摩。萧敬腾就率领狮子合唱团到后台与 Coldplay 交流，并祝贺他们在刚刚公布的公告牌音乐奖提名名单中获得了最佳巡演歌手和最佳组合团体2项提名。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艺兴编辑担任播报。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一起关注天气。北京阴转多云，21到8度；天津阴，23到12度；上海晴，22到13度；重庆晴转多云，27到14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8到4度；长春晴，19到8度；沈阳晴转多云，21到8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1到13度；南京晴，23到13度；杭州晴，23到11度；福州多云，21到13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天津173，上海13，重庆26，哈尔滨26，长春105，沈阳20，济南50，南京31，杭州62，福州13。 宝宝的小小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为他选择色彩丰富大象形状钙片，宝宝会喜欢哦。专注母婴钙营养，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舒缓你的疲惫精神，唤醒你的傲人魅力，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下班回家的路。全新一代科雷傲与您一同锁定都会音乐。 还好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当时我们要用轻快的感觉来开场，听完这两首歌你就知道了。 Link of the Show， 接下来是邓福如《完美情人》。17:10，这里是由拥有超大舒享空间的全新一代科雷傲赞助播出的都会音乐，我是淡如，我也在我的新浪微博上等你留言。 色甜蜜，像冰 说是要在我哦哦哦哦哦 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没有做不到，只有要不要。从今天起当个行动派，首要任务当然就是为我投下一票。我是郁可唯。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陈梓彤，现在你听到的是我的全新力作 Don't Say。 这首歌曲是我加盟环球音乐后的第一支单曲。 没我在身边，希望你 fine fine fine， 偶尔也会想念你的坏坏坏坏，不要忘了随时保持联系， remember 要乖乖。 Oh please don't try try， 我爱没我跟你 bye bye。 我喜欢你，你也刚好喜欢着我，我伸出右手，你也默契地伸出左手，我拥有你，你也刚好拥有着我，全不需要干柴也能生出烈火。爱这个字虽不轻易出口，却莫名感动于这单纯时候，喝了一起想起的自由，这一刻值得越爱。 音乐对于我来说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而这首歌中则表达了我对爱的态度。当你遇到爱时，不要将爱说出口，有时候含蓄的表达也许比直接表白更浓烈。所以 Don't Say 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说爱，勇敢听爱，也许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他就能明白你的心意。 Don't Say， 让你的耳朵只听我唱。 Then we go down. When you touch me, go another round. 当你出手，我早已融化。Hug me, hug me, ain't nothing wrong.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 爱这个字虽不轻易说出口，却莫名感动于这单纯时候， 生给予的自由，这一刻值得越爱，这个词虽不轻易说出口，不代表我的爱打折扣，你温柔早已经把我渗透，或许我嘴巴不喜欢透露，眼睛却微笑着说爱你所有，我的耳朵只想听见你所有的 one for me for me。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音乐是一种品味的彰显，音乐是一种思绪的放空，音乐是一种傲人的魅力。欧系中级 SUV 新典范，全新一代科雷傲，邀请您继续收听都会音乐。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Thinking about yesterday. Ooh, no coffee can fix my talking mood. Right now, right here. Let's get some soul food. So good. Add some pepper and some spice. A little flavor with your rice. Soul food. So good. So good. I feel inside. And the flavor's taking me so high.Your body's moving, you can't stop loving soul. So good, so good， 来自吉亚人亚维。这次呢，人亚维又让大家惊艳了。为什么说又呢？其实他早已经在各种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实力，只是歌手的舞台获得的关注和认可更高罢了。So 灵魂乐，这也是 Tia 最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了。他组建的第一支乐队呢，就叫做 So Side。中国的年轻歌手像他这么全面、这么富有情感技巧，又有着洒脱超脱的舞台表现力的，真的很少。张力，如果布鲁斯是生活。 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蓝色的。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蓝色的。他穿着多彩的外衣，其实里面却是苦涩的。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像一坛好酒。如果 blues 是生活，生活就像一坛好酒，能闻到年代的味道，浓浓的在你嘴里回绕。 参加中国好歌曲之前，张力更为大家所熟知的身份是一个著名的贝斯手。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很有风格的歌，集结高跟鞋。

联共赢，携手筑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带一路特别节目悦动一路。 大家好，我叫洪小慧，我来自印度尼西亚，我在中国已经快要七年了。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习的，我还是本科生，可是我高中是在这里上的。 十几岁就独自来到中国学习生活，看来洪小慧是个很独立的姑娘。而她来中国学习中文是因为她是华裔。 首先因为我是华裔嘛，爸爸就觉得必须要会说中文，然后也是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吧，然后在未来学汉语的话应该是会对我们是一个有利的，所以就学了汉语。 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小慧可以不用担心语言沟通的问题，所以她曾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去上海，然后北京，然后也去了广州、香港，应该大多数都去了南方的吧，北方的就去北京。可是我想要去哈尔滨，因为那边很冷，听说我想要去那个就是为了想要看那个冰雕。然后我也想要去四川，因为四川的吃的太好吃，麻辣香锅那种的，因为真的很好吃。我就吃了在北京麻辣香锅、麻辣烫这样，然后觉得真的很好吃，必须要去四川，超级喜欢吃辣，因为我们印尼都吃辣，什么东西都要放辣椒，都是 那种酱都要红红的那种，所以从小吃惯了，然后就觉得吃饭的时候必须要有辣椒，没有的话就吃不了。因为我们一些印尼的餐有那种叫做 sambal， 就是那种辣椒酱，一般都跟这个吃的，吃鸡肉吃饭都必须要有这个酱。 难怪他如此想去四川，原来印尼人也爱吃辣椒啊。那两个不同地域的辣椒味道一样吗？ 辣有，可是没有麻，没有麻这个东西，我们只是吃辣，然后有一点不一样吧，我们的辣是有点甜甜的，辣一点一点辣。中国的话可能是因为我吃的是那种麻辣，反正我吃了中国的我会流汗的那种，超级辣，可是好吃。 从小就开始吃辣椒的小慧到中国吃辣椒居然会流汗，可见咱们中国辣椒的威力名不虚传啊。不过印尼的辣椒在世界上也是闻名遐迩的，辣是印尼人不可或缺的饮食元素，即便是吃榴莲炖椰奶这种甜食也要加一些辣椒来调味。而且印尼的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辣椒酱，每个地方的辣椒酱配方都不一样，譬如巴厘岛辣椒酱的成分中有洋葱、虾酱和酸橙汁，而梭罗辣椒酱是混合着蔬菜碎末和花生酱的。辣椒酱的口味如此繁多是因为印尼岛屿众多，饮食习惯产生了地域性差别。印尼由约17508个岛屿组成，是来自马来群岛的一部分，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小慧的家就在其中的一个小岛上。 因为印尼很多岛嘛，然后我来自的岛叫做加里曼丹岛。我的城市民族呢就是有一个特殊，他们喜欢把那雕木，就是类似像那个盾牌，然后他们雕的特别特别的细节，那种一看就知道是那个民族的东西。一般在我们的家乡那边呢会把这个木盾放在家里门前面，就是两边都会放，就是为了保护家吧，也是为了就是看起来很好看，因为那个雕色特别的细节。 印尼的木雕尤其是巴黎木雕享誉国内外，到印尼旅游的外国客人几乎无人不买一两件巴黎木雕作为纪念品。除了精巧的手工艺品之外，印尼是一个能源储备很丰富的国家，中国是印尼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谈到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小慧说道， 我觉得是对中国然后还有其他的国家是一个很好的经济方面的一带动吧，特别是对印尼还有一些其他东南亚的发展国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我就希望吧在未来会更多的这样的合作，印尼是一个还是发展的，然后还有很多需要补充的，还是需要大国家的帮忙，所以我真的希望就是中国能为印尼提供那种帮忙，希望印尼能够为中国也是一些帮忙吧。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印尼经贸合作取得了全面发展，双边贸易投资额保持高速增长，我们期待未来两国可以取得更多发展新成果。最后我们要听到洪小慧推荐的一首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歌曲， 它很缓慢，听起来也心特别爽，叫做 Tanah Airku Indonesia， 就是说我的国家印尼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种国歌吧，可以说

用迪巧成人盖，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盖，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盖，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征服的旅程没有终点，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 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让你智行无忧。全新奇骏智勇上市，五座七座版本同步发售，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 东风日产， 2016年华语乐坛耀眼答卷， 全球华人认同，口碑人气，双料好歌。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二十大金曲，狮子合唱团《最后的请求》。 再对我说次你爱我，让我十指紧扣你温柔的手。 张韶涵《不害怕》。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城市容易受伤。 SHE 永远都在， 感谢一路爱了这么久，你一直都还在，从来没离开，一直都还在。 Eric 周星哲，你好不好。 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 王苏泷，一笑倾城。 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音乐是一种品味的彰显，音乐是一种思绪的放空，音乐是一种傲人的魅力。欧系中级 SUV 新典范，全新一代科雷傲，邀请您继续收听都会音乐。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17:50，这里是由拥有超大舒享空间的全新一代科雷傲赞助播出的都会音乐，我是淡如 Eric 绕。 追逐到天荒地老，为何要赛跑，为何要度秒，我不知道。裙摆压到风景美妙，只走不如 想要。

赶紧 check 一下手机有没有新消息，让聚会点亮这个夜晚。嗨，我是古巨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 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来关注一组交通和汽车资讯。北京市很多中小学校周边一到上学放学时间，接送学生的车辆往往会造成交通拥堵。为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交管局日前在西城、丰台和昌平区新增了82个限时停车位，这些车位都位于学校周边和居民区，并根据周围环境设置了限时时间。对于停放超时的小型机动车辆，将对驾驶员罚款200元。本周日，北京将举行2017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比赛从上午7点开始，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届时，北京市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北京的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和三环路公交专用道开通已有半年。根据公交集团的统计，这三条公交专用道开通后，相关路段车辆提速明显。其中高峰时段京藏高速公路公交线路的平均行驶时间缩短到了21分钟。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昨天发射升空，这颗卫星的最高通信总容量超过了之前我国研制的所有通信卫星容量的总和。借助这颗卫星，未来3年在飞机机舱内、高速运行的高铁上，甚至偏远山区便捷高速上网将成为现实。贯穿花都白云区的广州地铁9号线建设又有新进展。昨天9号线1期全线隧道贯通，有望于今年年底顺利开通。京九高铁广东先行段日前全面开建，其中河源段超过15公里的4座隧道已全部同期动工，争取在2020年全线建成通车。届时，地处广东东北部的河源等城市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并且到香港、深圳等城市的交通时间将较目前节省70%。东风标致旗舰 SUV 5008近日首发亮相，这款7座 SUV 座舱采用了5+2的设计，第二排座椅可以大幅度前后移动，从而提高第三排的乘坐空间。另外，这款车配有6大智能驾驶辅助装备，兼具驾驶辅助、主动安全、应急预警3个方面的功能，为行车安全提供保障。MG 名爵全新概念车 Emotion 近日曝光了预告图，这款车定位为电动跑车，基于母公司上汽集团的电动汽车平台打造，有望于本月21号在上海车展亮相。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易鑫编辑担任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英一可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8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1到26度，上海晴，13到25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9度，呼和浩特晴，3到18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大雨，5到16度，兰州晴，6到21度，银川多云转晴，8到22度，西宁晴转多云，-1度到17度，拉萨多云，1到14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4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天津154，上海16，重庆22，呼和浩特38，乌鲁木齐37，兰州30，银川13，西宁19，拉萨13，昆明58。

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行，风花雪月不肯等。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在你的回家路上，是不是也在追赶着夕阳？在这个时间来听到陈奕迅的《夕阳无限好》。18:11，这里是由全新奇骏赞助播出的都会音乐，我是淡如。Jason Mraz, 93 Million Miles。 3 million miles from the sun. People get ready, get ready, 'cause here it comes. It's a light, a beautiful light over the horizon, into our eyes. Oh my, my, how beautiful. Oh my beautiful mother, she told me, son, in life you're gonna go far. If you do it right, you'll love where you are. Just knowYou can hold on to, looking deeper through the telescope. You can see that your home's inside of you. Just know that wherever you go, no, you're never alone. You will always get back 随动感音乐，探享生活乐趣。人性科技，让你舒享每次出行。全新一代雷诺科雷傲，加油时刻为你添能加油。 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好礼。大空间的科雷傲，自然能装下更大礼。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傲，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向前世界一个理由，像是一种自动驾驶。要记住的是，今天晚上时间在皮肤上发芽了。如果大家对我们很失望，我们要移民到外星球，找到新的水源。一个盒子套着一个盒子，那样的一层层的故事，我们一整个整个是云的。人们不停地发问，他们就是相爱了身怀福。记住的是，今天晚上时间在皮肤上发芽了。如果大家对我们很失望，我们要移民到外星球，找到新的水源。一个盒子套着一个盒子，那样的一层层的故事，是这样，日子非常阴暗，同时发亮。杯杯上雨，甜蜜味的薄薄的，因为我们就是相爱了，就是只是这样，其余是废话。我们就是相爱了，身怀福。 陈小霞的作曲，特别再加上这首歌巧妙的编曲，让她透露出了一些复古的味道，甚至在副歌的部分很想跟着旋律跳起舞来，也会让人想起李宇春参演的那部舞台剧《如梦之梦》的那种氛围。有的人的声音天生就带着复古的特质，苏妙玲，时间肖像。 一直走，一直走，面向蓝的海，一直走，一直走，旋转的裙摆，一直走，一直走，转几圈可以飞起来。一直走，一直走，自然的摇摆，一直走，一直走，记忆变轻快，一直走，一直走，我跳起舞来。用眼睛的黑白怎么看得见色彩，用耳朵听一听怎么能听得到未来，不如就画出来某一刻是那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过去连现在，画出一个笑容，画出来那么多感慨，过去想象和现在样子哪个更自在，画出一个盛夏比想象中的更痛快，四季生命繁殖精彩。 直唱，用错了时代，一直唱，一直唱，不足以感慨，一直唱，一直唱，唱到耳朵都听过来，一直唱，一直唱，快冷静下来，一直唱，一直唱，会不会依赖，一直唱，一直唱，就忘了发呆，凭冲动去开口，怎么说的好对白，用力呼吸几次，想象空气鲜活姿态，不如就画出来，某一刻时间的青睐，那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现在去未来，画出一个笑容，画出来那想象和现在样子，哪个更自在，画出一个想象，比想象中的更痛快，四季鲜明繁殖依然多精彩， 有时候会很羡慕苏妙玲这样的声音，并没有时间的加持就已经有了岁月的魅力，一张口就很有故事感，这都是天赋。黄宏生，忘了我。 有种沉默固执而洒脱，他的温柔危险而诱惑，我迷失后在梦境之后醒来，我已不是我，寻找不到爱过的线索，拨开伤口痛不过心痛，什么逆流留不下成就，亲爱的你带给我自由，自由却无法停留，呼吸不到渴望的念头，你说让我走就算放手，死不会再回头，就让我一个人挥霍着寂寞，给不了你想要的承诺，爱恨都折磨，疯过痛过之后请忘了我，请嘲笑我，你真我躲躲不过陨落，越想回头越无法摆脱，压抑不住的冲动，分开才是最美的拥有，你说让我走就算放手，再回头，就让我一个人挥霍着寂寞。

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征服或被征服，探索从未探索。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配备升级智能行驶安全科技，与你智闯音乐世界，享受都会音乐。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徐静蕾，梦想照进现实，她已经成了很多都市女性的典范。最近作为导演的她导演的一部电影也正在上映当中，我没有看哈，好像评分不高。也看到有影评说她把自己活得越来越好，把电影拍得却越来越差。所以是不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点悲情、失落、缺憾来做依托呢？郑钧，风马。 拥抱不停息，出